世界上最会卖会员卡的是谁？我觉得是迪士尼乐园。它对于各种年卡的设计是如此的直击人性又面面俱到。如果你也做生意啊，看懂了能让你有所收获，如果你是消费者，两分钟让你买个明白。迪士尼年卡有三种：一、周日年卡1299元；二、工作日加周日年卡1599元；三、无日期限制年卡3299元。这三种年卡您看着哪个更划算呢？啊，中间这个1599的最划算。最便宜的那个呢，你只能周日来的年卡，定价就1299。哎，周一到周五我随意来，我也就加300块嘛。全年365天我都来，我却要花3299。我也不会天天来呀，我又不是来这上班的。怎么想都是1599这最划算。我换个例子你就听明白了，手机入门版 32G 内存1000块，标准版 128G 内存1300块，旗舰版 256G 内存2800，哪个卖的最好呢？肯定是标准版嘛。其实他根本不想你去买入门版啊，所以起步价入门版价格会定高，标准版呢你就越看越划算，越看越喜欢啊，旗舰版又是如此的没有必要。你想买入门版是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没货，你等吧。这种定价的原理就叫做价格锚点，把你那点小人性啊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。细心的伙计肯定发现了，说为啥三种里面没有周六年卡呢？因为周六来迪士尼的人是最多的，大部分人呢周五晚上放假了是吧，周六进乐园玩一下子，周日再慢慢悠悠回家，这是你最合理的时间安排，所以呢他周六生意最好。那生意都最好了，我还卖啥年卡呀？肯定是周六卖单日门票啊。然后周六来的人太多了，我也吃不消啊，我就在别的日子推一下年卡，年卡更划算，有些人就周六不愿意来了，改成周日来了，也就是单品拉高利润，再用价格设计合理分流。有的伙计又说了，说别给我整没用的，兄弟我就买单日票，我不上你年卡的套。好的，单日票300块，刚买完你就收到乐园的一个通知短信，说凭单日票办理年卡可用票价抵用年卡的价格。你一算，哎呀我去，一家三口三张票加起来也小1000块了，年卡才1500，急眼不？心动不？再仔细一看通知，票价抵卡费仅限当天可用，隔日作废，还想啥呀？ Oh my god， 办它买它，这是啥？这叫把不办让你当成一种损失，把可办限定为当天有便宜不占，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，这个原理就叫损失规避。你本打算一辈子只来一次，但是只要你办了卡你就会再来，只要你再来他就还有钱可赚。办了卡你不来，那本来我只能挣你一张票钱，现在我却挣到了卡费，那不管怎么算我都完成了对于存量用户的有效激活，或者叫提升了客单价。